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00，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郑老师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寒冷的季节要护住身体的几处薄弱的环节。寒气如果钻入人的身体，第一，直接造成局部的病痛；第二，寒气会积蓄在身体的内部，每年寒气都会积累一部分，到了人体免疫力差的年龄段，到了人体衰老的时候，它就开始发作了，而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身体内部积存了这么多的寒气，再去解决的话增加了解决的难度。第一，要想过一个温暖的冬天；第二，要想不使寒气伤害人的体质，落下慢性病的病根，那就要把自己的身体的薄弱环节防护好，这样就能够使体质不受寒气的伤害。那人体在冬天的时候有哪些薄弱的环节容易受到寒冷的伤害呢？第一，就是人的双脚。那双脚是全身最容易怕冷的部位，民间的谚语说叫寒从脚下起，对吧？因为脚上啊有非常多的重要的经脉通过，首先有肾经，有脾经，有肺经，有胃经，有胆经，有膀胱经，所以重要的经脉都从脚这儿经过，可见它很重要。但是双脚有一个劣势，就是它离的心脏是最远的，血液流经的路程是最长的，那所以它容易出现血液的供给不足，所以双脚是容易怕冷的一个部位。注意双脚的保暖，冬天要穿厚一点的袜子和鞋，注意天天用温水泡脚，那这样就能防护双脚 容易受寒的这种薄弱的环节。第二个人怕冷的薄弱的环节就是人的腰。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感觉到这个腰这儿往外冒凉气呢？那就是因为腰很容易受寒，尤其是现在设计的衣服，因为古人穿的衣服啊都是过腰的，要不然就是长袍马褂，要不然就是旗袍，是吧？它都是过腰。现在设计的衣服呢，这个上衣这特别短，把腰露出来了，所以这个腰就容易受到寒凉的伤害。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女性，实际上很多人都有宫寒，本身身体就寒，再加上腰这容易受寒，腰这再一发凉，就容易出现雪上加霜的这种局面。所以到了冬天以后，要保护人的腰不受寒，第一，不要穿这个太短的衣服，尽量的把腰护住。第二，把双手搓热，然后捂住人的腰眼上下搓动，这样呢可以达到暖腰温肾的作用，从而有效的防护住这个薄弱的环节。那还有薄弱的环节，那就是人的头。因为从医学角度讲，头为助阳之会，那也就是说它是阳气的汇聚的地方，所以头部非常容易受寒。头部一旦受寒了，那就牵连出了感冒，牵连出了鼻炎，牵连出了头痛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头是阳气充足的地方，应该保护好，不要让它轻易的就受寒。保护的方法就是冬天的时候出门要戴帽子，把头保护住，尤其是保护住这个前额，因为有的前额这儿一旦受凉了，诱发出来的就是头疼鼻炎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薄弱的环节，需要多加注意。那第四个，在寒冷季节出现的薄弱环节需要保护的就是人的脖子。脖子的部位可想而知，它是一个咽喉要道，上面是头，下面是躯干，脖子是在中间起的连接的作用，所以这个脖子实际上是格外的娇贵，一旦脖子受寒了，就会出现头疼，就会出现颈椎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很多的颈椎的问题是寒逐渐的积累积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最后影响了人体的骨关节系统。那也就是说这个风寒啊，它钻到了人体的骨关节里面，积累的一多，从而出现了颈椎病。那如何防护住这个薄弱的环节呢？那就是冬天要戴围巾护住脖子。针灸当中的艾灸，脖子后面的大椎穴也可以帮助人起到温经散寒的作用，这样就可以护住脖子。第五个身体薄弱的环节就是人的膝关节。人的膝关节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人之所以能够直立行走，人之所以走路灵活，那全赖于膝关节的作用。而膝关节呢，却容易受到寒凉的伤害，导致局部的肌肉和血管收缩，而出现骨关节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出现了老寒腿呢？他就是一是年轻的时候啊，条件不好，防护的并不周到。第二呢，就是有的人依仗着自己年轻，因为冬天穿的少，显得苗条啊，甚至有的女性冬天还穿裙子呢，这样呢当时没事，但是这个寒会钻到人的身体里边，它有一个逐渐积累的一个过程，一年积累一点，又一年又积累一点，每年都积累一点，到最后当人体身体衰弱的时候，当人处于老年人的状态的时候，这个寒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开始发作了。那这一发作，它可不是一星半点了，它是积累了很长的时间了，所以要想解除它难度就大了。所以最好是给它防护住。怎么防护呢？冬天穿厚的裤子，甚至要带护膝，这样就能防护住膝关节受寒。第六个需要防护的，那就是人的耳朵。耳朵啊，我们从外观也能看出来，耳朵外边啊没有什么肉。我们说一般人体啊，如果怕冷的话，它会用肉给包住，而耳朵上不长什么肉，所以说耳朵容易受到寒冷的伤害。耳朵皮肤又比较薄，所以耳朵非常容易生冻疮。那我们有一个民间的习俗，就是到了三九天的时候要吃饺子。那为什么要吃饺子呢？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吃完饺子了，耳朵就不会被冻掉了。 那实际上就是耳朵容易受到寒冷的伤害，所以要想防止耳朵受寒，要戴那个能够护住耳朵的帽子，这样呢就能够防止耳朵长冻疮，防护住这个薄弱的环节。最后一个容易受到寒冷伤害的就是人的鼻子，那我们都知道一旦接触冷空气了，鼻子就容易出现敏感，而出现流鼻涕啊、打喷嚏啊，使鼻炎加重，连带着头疼啊、鼻子不通气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那实际上这都是鼻子受寒所造成的，因为鼻子直接就跟外界是相通的，它需要把外界的空气吸到身体里面，但是接触的如果是冷空气，如果鼻子受不了这种刺激，那它当然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所以判断一个人的身体的阳气足不足，中医学一是靠摸脉，第二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就是摸人的鼻尖。人的鼻尖一旦是温度比较低，那就说明这个人是阳气不足的。所以为了防止鼻炎的反复，为了防止鼻子受寒，冬天要有防护的意识，那就是戴口罩，防止鼻子受到风寒的伤害，这样呢就能够保护好这个容易受寒的薄弱的环节。那实际上我们说这些保护的办法对于薄弱的环节起到的是一个外在的防护作用，关键是要靠身体内部的免疫能力防护住寒冷对身体的伤害。怎么防护呢？那就要靠身体的阳气，因为外界在冬天都是阴气足寒气盛，那人体之所以能够健康，是因为身体内部阳气足，这样能够抵消对抗防护身体受到寒冷的伤害。而这个阳气它的发源地是在人的肾功能，所以当肾功能强壮的时候，所以我们看青壮年他的肾功能好，他的身体阳气就非常的充足，而体弱的人，而老年人，他的阳气受到了一定的损伤，所以到了冬天就会体现出这儿怕冷那儿发凉，有的自己都能感觉到从这个关节啊，从这个腰啊往外冒凉风，那实际上这就是体内有了寒邪的伤害。所以判定一个人的身体的好坏，阳气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阳气充足的人身体好，阳气不足的人就开始体弱，就开始多病，阳气彻底没有了，人的生命自然也就结束了，因为这人都不会发热了，人都凉了，就是一丝阳气都没有了。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就是考验人阳气充足不充足的时候，阳气一旦不足了，寒冷就容易从这些薄弱的环节伤害人的身体，所以一方面把这些薄弱的环节保护好，另外一方面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当人的身体的阳气充足的时候，这些薄弱的环节就也不是薄弱环节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内部阳气充足了，免疫能力强了，能够抵挡住外界寒冷的侵害，这样就能够保证身体的状态良好，有充足的阳气对抗寒冷。正是因为阳气是从肾当中发源的，有效的补肾护肾，增加肾中的阳气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案。那如何达到好的补益身体阳气增加肾功能的作用呢？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古人首先观察到海狗是一种温血的哺乳类的动物，它能够在极度寒冷的北极圈正常的生存和繁殖，那就说明它身体的阳气肯定足，要不然的话这么冷它是无法生存的。通过实践果然证实了服用海狗鞭以后能够感觉到身体逐渐发暖，尤其是从小腹这儿开始发暖，最后呢这个暖流会在周身流动，这实际上这就是温补了身体的阳气，补充了肾功能以后，阳气在身体里边流动，开始驱散寒冷，补充身体阳气的一种身体带来的反应。那这种反应随着身体逐渐变暖，流通到人的全身，把人的内部暖起来，把人的薄弱环节都抵挡住， 这样人的免疫力才会逐渐的增加，这样人的精力体力才会逐渐的充沛起来，这样人才能够四肢温暖起来，从而能够抵御住外界寒冷对人体所产生的种种伤害。所以一方面它是抵御了外面寒冷对身体的伤害，另外一方面呢，它是把身体内部积存的这些寒冷一点一点的往外排。之所以能够往外排，就是因为身体的阳气逐渐充足起来了，阳气每充足一分，这个寒冷的阴气就会退却一分。原因就在于海狗鞭有着充足的养肾护肾的力度。实验室也证实了海狗鞭当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所以正是因为补肾精微物质含量充足，才带来了很强的补肾的力度，这种力度明显的要优于普通的补肾的草木制品。所以一方面在寒冷的季节要注意防护住自己的身体，在薄弱的环节容易受到伤害，更重要的是加强内部的身体的阳气的储蓄，阳气充足了，人才能够身体健康起来，从而达到养生延寿的目的。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8400,6618,6618,7778,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冬季小心潜伏的肾病危机。冬季呢天气寒冷，也是肾病的高发季节，而很多人呢，尤其是青少年得了病却从不往肾病上想，以至于延误了治疗时机。冬季肾病高发，一方面是因为肾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解毒器官，那么天气寒冷的时候呢，皮肤啊尿液呢排出的毒素减少了，那么肾脏的负担就会比其他季节增大。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肾脏本身啊最怕寒冷，而寒冷呢也会使血管收缩，血压呢容易波动，这样就加重了心肺啊功能的负担，容易出现胸闷啊、气喘啊、肺部的感染啊，从而导致肾病的加重。冬天呢不但容易引发急性肾病，那么一些肾病复发率呢也是很高的，肾功能恶化病人也远远超过其他季节。肾脏病的患者冬天呢不但要做好足部的保暖，更主要的是呢我们要开窗通风，防止环境呢过于封闭啊，滋生细菌引发感冒。感冒对于肾脏的损害那是非常大的，患有慢性肾炎的病人感冒当天或者第二天就会使病情复发加重，肾脏加剧的损伤。有许多肾病患者的感冒属于隐匿性的啊，这主要是由于那个身体的免疫功能降低了，不会出现发烧、头痛等等明显的感冒症状啊。有些病人呢只会出现一些怕风啊、怕冷啊、咽后疼痛啊等这些轻微不适的感觉，这些呢 症状的出现往往不能引起患者重视，但实际上这些症状也表示你已经感冒了，那么对肾脏的损伤同样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冬季肾病患者一定要防止感冒，如果感冒了以后你有这个浮肿啦、尿血啦等等症状，那么一定要赶紧到医院看病。一些患者呢有尿毒症、糖尿病等等肾脏的病人，那么更要注意了。由于这个肾脏有很强的代偿功能，所以肾病早期都几乎没有症状，一般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肾病中晚期了。急性肾炎的早期发现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病情缠绵超过6个月，那就会转为慢性肾炎，而慢性肾炎实际上是不能治愈的。那么更严重的就是呢肾脏的手术也不像胃、肺等等器官它可以部分切除，也更不能像心脏手术那样搭个桥呀、做个支架呀，只能靠整个切除。如果你单侧的肾切除了以后，那么肾脏没有了壁缝，那就更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要注意肾脏的保护。多数早期肾病都是在体检时发现的一般的这个尿常规啊、方肾的彩超都能查得出来，因此呢一年一次的体检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于肾病的高发人群，或者已经有了肾病、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这些病史的人群，我们应该一年做2次专项检查来排查这个肾病。另外呢，日常生活里边如果你发现了老是疲乏无力、厌食、眼睑浮肿怕冷腰痛晚上这个小便多呀，或者小便尿里边带泡沫呀等等这些现象，我们就要注意肾功能的筛查。另外呢，人的心和肾是一对难兄难弟肾病呢会使得心脏疾病恶化，而心脏疾病呢也会以肾病的发作表现出来。许多这个肾脏病患者在病情没有发展到肾衰竭之前，实际上已经死于心脏疾病。肾功能不好或者肾虚，至少会在3个方面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第一个呢，影响我们心肌的动力，造成心跳无力、失常等等的。第二个呢，会影响我们血液质量，这样血液呢即使量再多，心脑还是缺血缺氧。第三个呢，容易加快动脉硬化的进度，使得血管老化的比较快。而心脏病的患者呢，由于心脏收缩不利了，血流减少了，灌注压低了，肾供血不足，也会造成肾功能下降。另外呢，以心脏支架手术为例，手术全程都会用到造影剂，而这种造影剂它含有大量的汞，由于是直接进入血液，因此呢排得也非常慢，在身体里边出流的时间很长，这样也势必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而且呢，多数的心脏病、高血压的患者都是常年用药，而这些药呢也会伤及到我们的肾脏。所以心脏病人呢也别忘了仔细检查经常检查我们的肾脏，以便呢把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呢，当肾脏的指标恶化的时候，我们也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心脏。慢性肾病患者常常呢会从医生家人那里边呢得到一些这个忠告经常呢我们会听到医生说一定要注意休息。但是呢，从病理角度来看，无论什么肾病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血液循环障碍。它的表现呢主要就是血液粘稠度增大、血流缓慢、肾脏血流量减少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些呢 都可能加重肾脏的损伤。所以说呢，适度的运动锻炼是非常好的，而适度的运动锻炼呢，可以改善机体的血液循环，有利病变啊肾脏的修复。所以说肾脏病人，当然我们说要注意休息，但是呢还要一定适度的锻炼。有些人担心运动锻炼会加重肾病患者的症状、体征啊、化验指标，实际上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你像说肾病患者的蛋白尿啊、血尿啊以及下肢浮肿啊等等，都有可能由于运动锻炼而暂时的加重。可是呢，以绝对休息来换取某些化验结果的阴性，那是不可取的。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进行治疗，以适度的运动锻炼配合治疗，这样呢才有利于病体的康复。走路呢实际上是一种简便易行的锻炼方法啊。实际上呢，在各项运动里边，尤其老年人，再加上有一些慢性病的、有肾脏病的人，实际上我们呢还是要以走路锻炼为主啊，因为走路锻炼呢可以激发我们五脏六腑的内在的活力，使得我们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得到逐渐加强，从而增强我们人体的体质。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冬季呢是肾脏病的高发季节啊，尤其有慢性肾炎的患者，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肾，因为肾脏对人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肾脏呢它不但负担排除我们体内代谢的废物毒素，而且呢它可以维持我们身体里边内环境的平衡，可以调节血压啊，骨髓的造血功能、骨骼的发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呢要保护肾脏，关键是预防。那么在冬季呢一定要防寒保暖，平时呢我们要注意每一个生活细节，注意饮食运动，定期监测，尤其定期监测血压、血糖等等啊，积极调理这些原发病，使这些原发病得到控制啊，不至于呢过大的波动，这样就可以减少对肾脏的损害。几千年以前呢，人们都认为灵芝啊是神药啊，它性平、味苦、无毒。在《本草纲目》里边就明确说到，灵芝能补五脏之气啊，补益我们的肝心脾肺肾，而且里边明确写到强筋骨壮关节，实际上这就是补肾了。因为肾是主骨生髓，我们肾的功能强健，造血功能旺盛，那么长期服用灵芝对肾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现代医学也证实，灵芝对人体的可以是一个对人体呢，它是可以一个整体的平衡啊，五脏六腑的平衡，内环境的稳定。因为灵芝本身可以双向调节免疫，免疫系统稳定，我们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各个系统都会处于稳定状态。内环境稳定了，就有助于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稳定。当然了，这些疾病的稳定对于这个减少肾脏的损伤是有一定的帮助。灵芝里边呢有好多成分可以改善我们肾脏的微循环，改善肾脏的过滤 各种功能，使得这个肾脏的过滤功能正常，功能增强，预防因为水代谢紊乱而出现的你像水肿啊、尿量的增加呀、夜尿的增多、白蛋白、尿糖等等症状的改善。而且呢，肾脏病的发生啊，我们说有些与原发病有很大关系，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都会影响到我们肾脏。那么灵芝本身呢，全面调节，对于高血压可以调理植物神经，使血压处于稳定状态，可以改善胰腺的微循环，使胰腺的分泌胰岛素的增多，可以使得血糖处于稳定状态。那么对于血脂呢，腺嘌呤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多糖呢，可以消除自由基，减轻坏胆固醇的过氧化，减轻动脉阻样硬化的进程。当然这些本身呢的改善，对于肾脏的保护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三高呢，它容易引起我们肾脏的损伤啊，三高的药物也能伤肾。那么灵芝本身呢，可以调理三高，解药的毒性，对这个保肝保肾啊，增强排毒的功能，来保护我们肾脏也有很好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份御驾亲征的上谕，暗含着咸丰皇帝怎样的选择？ 咸丰皇帝这个时候给了大臣亲王们两个选择：这一边是要亲统六师，御驾亲征；那边呢，是要逃跑。 大敌临近，直指圆明园，咸丰的逃跑计划却为何频频受阻？档案正在揭秘。 我们在咸丰朝的上谕档里发现了一份几天后啊，也就是1860年9月9日咸丰的上谕，上面有这么几句话：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身灭讨而张踏伐，驻内廷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迅速定义，并有森格林钦密折一封，一并阅看。这道朱谕乍一看，就是召集众大臣讨论一下，咸丰帝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御驾亲征了。可仔细读一下，里面的含义可就复杂了。咸丰在这道朱谕里首先提出的是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身灭讨而张踏伐，也就是要御驾亲征。可这后面写了有森格林钦密折一封，一并阅看。森格林钦的密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主张咸丰逃到避暑山庄去。咸丰皇帝这个时候给了大臣亲王们两个选择：这一边是要亲统六师，御驾亲征；那一边呢，是要逃跑。一个皇帝要是真想御驾亲征，还用得着在